凌晨八点台新闻简报。德国发生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18人死亡，包括学生、教师以及杀人后吞枪自杀的枪手。警方估计这名19岁青年因为不满几星期前被赶出校，所以返回学校报复。出事的中学位于东部城市爱尔福特，另外有6人受伤。有消息说还有另一名枪手在校园，不过警方搜查学校后并没有发现。总理斯罗德对这宗枪击案深表震惊，并且承诺联邦政府会对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协助。美国第一季经济增长 5.8%， 比市场预期的 4.8% 好，是两年几以来最大升幅。商务部的报告指出，期内消费者开支上升 3.5%， 商业库存经过一年来大幅削减之后，跌势已经放缓，反映经济有改善。本港对外贸易上个月份大幅改善，由2月份的下跌 9.1% 大幅改善至3月份的上升 2.2%。 政府解释主要是受惠于全球和区内经济逐渐复苏。学者认为数字反映经济复苏动力温和，全面复苏言之尚早。落实子女居港权家长会两名代表下星期一到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一个委员会汇报近几年的居留权事件，希望引起国际关注。家长会承认效果未必咁大，但有少少机会都会尝试。陪同他们前往日内瓦的包括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以及四名协助他们的神职人员和社工。河北省唐山市附近一个煤矿塌方，四名矿工死亡，另外7人下落不明，相信生存机会不大。意外在前日发生，当时矿井内有11名工人，暂时已经发现4具尸体。外交部长唐家璇说，上海合作组织并非一个聊天的俱乐部，而是有活力的机构，在国际反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唐家璇目前在莫斯科访问，他又说今年6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领袖会议会为中亚地区在政治和经济合作提供强大的动力。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还包括4个中亚国家。天气方面，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下星期初的天气转为天晴，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根据香港法例，凡是购买、售卖或者藏有非法燃油及私烟，均属刑事罪行，一经定罪，可判入狱2年同罚款100万元，并留有案底。而再次涉及非法燃油罪行的人士，更可被吊销驾驶执照半年或以上。市民如果想提供有关走私和买卖非法燃油及私烟的资料，可致电海关热线2545-6182。 咦，你只脚在滑雪嗰阵整亲啊？ 啊，有心啦，好彩我买咗旅游保险啫，会有得赔嘅。 未必、啊，我去年在澳洲潜水发生咗意外，保险公司话高危活动冇得赔、啊。 我知道每份保单的保障范围都可能不同的，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事前已经看清楚保单的条款，知道有得赔的。你如果想知多些，可以去保险业监理处、民政事务处和消委会拿回本投保知多少的小册子来看看吧。 检讨公务员薪酬架构的中期报告提出，将公务员薪酬和表现挂钩，做得差的再没人工加，有公务员担心会弄巧反拙，造成擦鞋文化。公务员薪酬制度应不应该同私人机构睇齐呢？4月28号中午在尖东8周年纪念公园举行的城市论坛，就会讨论公务员薪酬政策及制度检讨。无线翡翠台现场直播，同日下午4点有线新闻一台播出。 Just you and me. 如果你啱啱留开心机嘅话咧，欢迎你嘅加入啊！呢度就系香港电台125台嘅夜妈妈与夜爸爸。 咁啊，有 Jason， 有彭静，加埋有陈云海。 Sometimes late at night, I lie awake and watch her sleeping. She's lost in peaceful dreams, so I turn out the light.Lay there in the dark, and the thought crosses my mind, if I never wake in the morning, would she ever doubt the way I feel about her in my heartIf tomorrow never comes, will she know how much I love her? Did I try in every way to show her every day she's my only one? And if my time on earthThis world without me is the love I gave her in the past gonna be enough to last? Tomorrow never comes, 'cause I've lost loved ones in my life who never knew how much I loveNow I live with the regret that my true feelings for them never were revealed. So I made a promise to myself, say each day how much it means to me, and avoid that circumstance where there's no second chanceTell her how I feel. If tomorrow never comes, will she know how much I love her? Did I try in every way to show her every day she's my own?If my time on earth were through, she must face this world without me. Is the love I gave her in the past gonna be enough to last? Tomorrow never comes. So tell that someone that you love just what you're thinking of.Tomorrow never comes. 就是 Ronan Keating 歌名叫做 Tomorrow Never Comes。 我的心很紧张啊，因为我等着云海呢给什么刺激我们、啊。 对，刚才死都不肯讲。 不是没有这么这么夸张。只不过是因为原本应该这一天应该讲一下 UFO 或者不可思议的东西嘛。但是讲了一些云南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我怕这些听众不喜欢嘛，会不会 应该不会啊。 会啊。 我哋啲听众好宽宏大量， 系 佢日日都食住云南米线，咁样可以了解下云南啊嘛。吓， 云南米线真系唔好食咁多，好油啊，油到不得。 我又唔系有啲咩玄机， 唔系好油啫， 又唔系发现自己 嘅功能， 唔系呢样嘢。 咁点啊？ 系咁冇，其实咧讲，不如讲有几单近排嘅事，一阵间先再讲云南啦。因为最新鲜热辣嘅嘢咧就系。今日27号咯，嗰凌晨咯，就系22号咧，星期一嗰日咧，其实北京咧就出现咗一单 UFO 事件嘅，新鲜热辣啦。咁咧就系喺北京个北，即系以前亚运村个嗰个范围里边咧，就出现咗四只发光 嘅 UFO 睇。咁當時因為有村民見到咧，由係廿二號夜晚嘅八點幾開始。咁而呢四隻嘅 UFO 睇咧，就係、是、兩組兩組咁合埋一齊嘅，即係兩組兩架係一組，兩架係一組咁樣。咁發出嚟嘅光咧就係、是白色膠偏黃嘅一個光體，之後一路喺度轉嘅。而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完全係冇聲嘅，同以前講嗰啲 case 真係差唔多嘅，冇聲嘅。咁之後咧，仲要係當時嘅《京華時報》咧，即係入北京《京華時報》記者咧，係趕到現場啦，八點幾嗰陣時咧，就目擊曬成個過程。咁由八點幾去到九點幾，嗰四隻 UFO 都係嗰個區度一路飛行嘅，甚至停留過嘅。咁直到咧係幾時會消失嘅咧？係九點幾嘅時候咧，係出現雲層。咁啲 UFO 咧，嗰四隻 UFO 咧就入咗個雲層之後消失。咁呢一單咧就係啱啱星期一喺北京亞運村個北區嗰邊咧就出現咁嘅情況。咁而家當然啦，北京天文台就而家仲未 confirm 啊， 未 confirm。 不過佢都唔會 confirm 係咪咧？ 我諗如果佢知道， 會話俾你聽 係咪？北京天文台好啲嘅，因為佢哋有咩即係消息掌握，佢會講嘅。但係佢就話暫時未正式知道發生乜事咯。咁佢哋開頭懷疑緊會唔會喺啲即係北京有好多商場啊，仲有一啲燈飾或者打光之類嗰啲嘢啦。但係記者就話佢睇個 compare 過嘅，即係例如啲打光或者係一啲飛船等等嘅嘢咧，同真係佢目擊四隻 UFO 係點形發光冇聲咧。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咁呢一單嘢而家就其實我知道今日咧喺美國嗰邊就收到消息啦，因為美國嗰邊啲互聯網已經講咗北京呢單嘢㗎啦嚇，咁係香港唔講啫，我都唔知點解咁近唔講。 而家咪你講嘅， 你講咗就聽人， 要靠你咁，你唔講邊個講？ 係，梗唔係。我諗北京嗰啲人會好想知咯，因為而家嗰邊就出現咁嘅情況咯。咁有人咁講嘅，就話嚟緊呢咁多年啦，即係。唔知係咪計時代㗎啦？啲人就話其實而家大陸咧，可能就已經會嚟緊係一個UFO 嘅高峰期都唔定。但係點解會係高峰期咧？就唔理解。 因為美國同 UFO 溝通咗，話喂佢哋強國 啊， 就嚟咗咁。 佢又加入咗世貿啦，咁佢做咩唔？ 佢 check 佢好喎， 奧運之前要去一去係嘛？係 咯，係啦。 咁啊唔係，咁啊唔得嘅咁講。唔係咁，所以而家其實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大陸啦，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嘅 UFO 嘅團體。組成係課研究呢樣嘢啦，咁希望係真係得到少少答案，係話別於一啲而家可以解釋嘅嘢嘅。 但係而家喺大陸嗰度有冇啲即係 UFO 嘅案例，或者佢哋真係深入研究緊？ 即係譬如好似羅斯威爾嗰啲咁嘅事件， 同埋佢亦都想公布咁樣。 其實唔係，其實根本都好得意嘅。當地方政府咧，其實完全係唔會隱瞞嘅，甚至 即係啲衙門嗰啲唔會。 唔會嘅， 去咗聽朝。 例如好最近一單咧，睇先啦，係九九年嗰時咧，試過武漢咧，就試過一次係武漢，冇講錯，係武漢。咁啊，東湖嗰個地方咧，因為武漢有個好大嘅湖區嘅，叫東湖區。咁嗰、UFO 個案件咧，就成為咗當地一個經典，同埋係完全即時發布消息，而地方政府係完全唔敢叫啲人去睇。咁我後來我有去睇嘅，因為 你真係好鬼八卦。係 啊，咁佢叫我哋去睇，咁梗係去睇啦。咁仲要將，因為嗰單 case 係點咧？係凌晨嘅時候咧，嗰、那個東湖好大噶嘛，嗰、那個東湖區出現 UFO 嗰個位置咧，竟然就係解放軍醫院嘅後邊，近到咁嘅，直情係有人目擊。整個湖底咧升咗一個白球體出嚟嘅， 哇！ 係見到嘅。之後咧點即係呢個目擊個案唔重要啊，重要係在於咩咧？嗰、那個球體係開頭係鏟上嗰個解放軍後山嗰、那個醫院後山嗰個山坡啦，係鏟跌曬咋樹林，之後再鏟翻轉頭先至飛走。而呢咋樹林咧係由佢鏟低到而家咧。是當地政府保留咗落嚟， 仲係瞓低緊嘅， 瞓低緊嘅，仲要武漢政府係落咗個牌嘅， 不准動。 唔係，佢係話 遊人止步。 唔係，佢係話呢個 UFO 啲現象，請大家一齊嚟研究， 見證。 咁嗰扎樹依然喺。 佢淨寫 UFO 的現象 ，confirm 話俾你聽 UFO。 係，佢哋講 UFO 現象嘅，咁完全係冇得解釋。軍部問過啦，解放軍自己都 check 埋。冇任何軍機，冇任何嘢，甚至咧，隔離嗰個居民住緊嗰個居民係嗰晚目擊嗰個咧，直情話係一個發光個圓形嘅球體嚟嘅，從水中升起嘅，踩爛走咗。咁 當然啦，呢個喺而家嚟講就係一個 UFO 事件啦。咁但係呢件事出咗之後咧，仲有啲仲得意嘅嘢就係、是、喺武漢住嗰啲老人家咧，睇完呢單新聞咧，佢哋竟然話：哦，係啊，一條龍又出嚟啦！咁講喎， 哇！咦，咁即係可能佢哋以前 好耐 之前曾經 係啦，係啦，佢哋唔係佢哋話原來咧，佢哋喺呢班老人家嘅細個嘅時候咧，嗰啲佢哋嘅爸媽都話咧，其實東湖咧水底係應該有條龍嘅。呢条龙咧系每年都会上嚟咧，就铲烂一啲嘢就走嘅。但系呢个系佢哋嘅祖先目击嘅嘢嚟嘅。咁而家个目击咧，即系当然就唔系龙咯，即系知道应该 系 一球嘢啦，球体。咁究竟东湖水底入边有乜咧？咁呢个 真系海鲜酒家啦。 多谢你。 系啦。 喂，咁有冇人潜过水落去睇过？就点解会潜过去东湖啫？ 嗱，東湖我相信實有人潛過落。 咁即係奇尼斯湖水怪嗰啲，即係唔可能係有嘅。 點解咧？ 咁佢都無端端到東湖有條龍飛上嚟咯。咁你真係唔排除，其實佢係、哦、真係可能係恐龍類嘅，祖先佢以前嘅真係可能有啲咁嘅生物嘅嘛。 或者 因為前嗰排你有冇睇報紙咧？有一隻一條嗰啲大口鯊魚咧，係、人類根本係第二次見到嘅啫。佢嘅生態係點樣食啲乜嘢，完全唔知嘅。咁你佢浮咗上沙灘之後咧，佢死咗喺沙灘啊嘛。咁佢見到之後，其實你望落個樣度，嗰條大口鯊。 是好似笑笑口嗰陣， 係啦係啊，笑笑就其實都好似一條 alien 咁啫嘛， 係啱， 佢樣子是 alien 咁啫嘛，即係點解我但係我哋人類就唔會覺得，佢係外星嘅，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個樣子都係好似外星人嗰啲咁嘢， 啱啊，同埋你頭先講呢樣嘢好啱嘅就係、是、咧，唔知點解，即係而家啲人驚緊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你知道每一次世界如果預變一將會出現一啲改變或者大件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 怪嘅生物， 係啦，怪嘅自然出現嘅，咁。如果你哋留意國際新聞，我諗你一定 Jason 一定就睇，就係、是、由上年十二月到今時今日咧，喺西班牙啦，喺南美洲啦，喺太平洋啦、不斷捉到就係超巨型嘅章魚啊嘛。咁呢個就係以前十幾年先會捉一次噶嘛。咁而家唔係，而家差唔多每個月都捉咗一條。係 佢哋落到佢嗰個深淵咧， 係咪厄爾尼諾現象啊？ 唔係， 係 因為以前 個地球嘅即係生態、啊。 其實係因為以前佢哋嘅科技，我覺得咧就冇落到咁深水啊嘛，有時。 亦都有可能。 而家佢哋可以落到有一個叫咩 trench 啊，嗰度叫做七里深，係全球最深個深淵。佢擺啲攝影機落去影咧，嗰啲墨魚係 怪樣啊！ 你食一個月 OK， 成大條到， 直情 係大條到誇張啊！佢淨係 alien 咁樣嘅，淨係 alien 嚟嘅，所有嘢你係未見過。你買只啲嗰只 blue planet 啦，你嗰啲生物咧，你係完全未見過，我可以 guarantee 寫包單，你係未見過。你係未見過嗰啲生物嘅，你嗰啲魚你係未見過。 即 係 你諗下， 可能有啲魚係有手嘅，即係你未見過，即係奇形怪狀。你淨覺得 alien， 淨 alien， 即係你話你 ET， 我哋睇 ET 嘅時候 ，ET 咪哇呢啲係外星人。你睇嗰條鯊魚個樣都可以話係外星人㗎，佢唔知喺邊度跌落嚟，咁可能又大家又信嘅，係咪先？因為其實好多嘢真係我哋未睇過啊嘛， 未知道 喺水底。 正如好似今日電視新聞都有講啦，就係話中國同美國嘅科學家就聯合公布咗喺遼寧咧，就發現咗 老鼠 係啦，好似老鼠嘅化石，但係就係1億2500萬年前嘅化石，就係最早嘅哺乳類動物嘅化石嚟。係 啊， 咁但係以前冇發現過嘅。咁正如頭先我兩米後同阿 Jason 都傾開啦，就話。前幾日咪話發現咗用哈勃望遠鏡望到銀河係一個最古老嘅星體，應該叫白矮星啦，星雲啦。 咁佢就可以即係話到俾地球人聽，你唔使量度嗰啲宇宙嘅膨脹啦，你就係一 check 到呢個星就知道個宇宙係12-13億年啊嘛。係 啦，你話我哋係咪真係太渺小？ 我哋係啊，好渺小啊，真係。我哋即係生存得嗰幾十年係嘛？ 應該要好好珍惜嘅。 十几亿年噶啦，你得 有 几十 过唔到啊？ 咪咯，有啲咩过唔到啊？ 啱， 你得嗰几十，玩啊玩啊，开心啲。 1:20啦，咁啊，希望你今晚可以开开心心咁喺度笑。 系啦，就带住一个微笑入睡又好，唔怪你嘅。总之笑， 开心。 奔你 酒泉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头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送俾你咧，有梁静茹嘅《分手快乐》。室外温度而家23度，相对湿度系85%嘅。星期六嘅天气预测多云，初时会有几阵雨，日间天色明朗，气温咧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咧，下个星期初咧系天气会转为天晴嘅。 系啦，咁啊，你收到个 fax 啊，彭晴，不如你吓顺便。 好，喺尼泊尔故事， 系啊，喺尼泊尔故事嚟嘅吓，咁啊 ，C C 嘅传真咧，佢话咧，呢个系佢亲身嘅经历啦吓，咁啊，佢自己住嘅独居嘅，咁而且屋企咧面对坟场，咁啊，所以咧，其实佢都觉得自己系几大胆下噶啦。咁几年之前咧，佢同朋友去咗尼泊尔，咁啊，当时咧有某一啲嘅原因咧，要喺加德满岛嗰度咧搭一个钟头车，咁啊去另一个山区嘅地方。要做应该是 Nagotnot， 咁佢哋呢 check in 咗嘅酒店呢係一间独立屋嚟嘅。因为每一间嘅 bungalow 呢都距离大概10尺左右啦。咁夜晚食完饭之后呢，咁佢哋冇嘢做。咁因为呢喺 hotel 嘅即係 reception 嗰度呢，离佢哋嘅房呢有成几百尺。哇，咁远嘅真係啊。咁啊 而且咧就喺山上嘅电力供应有限啊，所以咧趁天未黑嘅时候咧就要翻房嘅。咁房里边嘅设施系点咧？冇电视、收音机，乜都冇嘅。咁啊，佢同佢朋友咧冲完凉之后咧，咁啊攰得就系上床瞓啦。咁当时八点几嘅啫，咁啊出边已经黑掹掹噶啦。咁啊电力咧对于尼泊尔嚟讲咧，即系都几奢侈咁啊少咁样。咁啊合埋眼之后咧，十分钟咧都瞓唔着。咁啊可能因为好攰啦咁。呢个时候咧，突然之间喺佢背后一只屋嘅后边咧，传一啲好。好沉重嘅脚步声，就好似一只好巨大嘅动物行过咁。咁啊，思思话咧觉得好奇怪，不过喺度谂冇理由啦、啊、即系其实都唔出奇啊，应该系话，因为喺山区嗰度嘛，咁有啲动物都唔奇啊咁样。喂，但系唔系，真系呃唔到自己、啊，因为佢听到啲沉重脚步声咧，唔单止系一只动物，系一大队唔知系人咧，亦或系猛兽不断暴躁嘅声音，系不断嘅。 嗯 咁啊，远处传嚟咧，嗰啲声音系好微弱，好微弱。咁啊，思思话当时好惊，咁啊，全身都冇晒力，又唔好意思叫声朋友。咁啊，其实系根本就冇力叫嘅。 嗯。 咁呢个情况维持咗三个钟头，咁啊，迷迷糊糊之中咧，睇到最后睇表嘅时间咧系十一点几。咁啊，挨完三个钟头之后咧，就已经系成身汗啦。咁啊，第二朝咧五点几起身嘅时候咧，仲赶得切去喜马拉雅山嗰度咧睇日出。咁啊，思思话咧忍唔住同朋友讲起嗰晚嘅事。咁啊，原来咧。他的朋友都有怪事，他的朋友呢没有听到怪声，但是心碎不灵，全身无力，在他朋友的脑海出现是一些 flashback， 是一幕幕由童年去到成长的一些景象，就好像在电影里面呢那些就来要离开这个人世的人的一些景象， 边缘回望， 是的。咁啊，思思话咧，佢朋友话咧，可能咧去到尼泊尔嘅即系山区啦，吓患咗高山症啦，咁有咁嘅可能。佢话咧， 会唔会系咁咧？ 但系咁，思思话佢绝对唔系发梦，到今日佢都 清醒嘅， 系啦，系好清楚发生呢件事。 但系佢个朋友嗰啲嘢咧，我又有少少补充，因为我啱啱去完咁高嘅地方咧，呢、這个中巅12000几尺啦，咁、 啊。 真係奇怪㗎，因为呢我怀疑呢喺高海拔嘅地方呢，我唔知脑电波系咪俾人影响㗎，因为纯粹系真系估计㗎咋。因为我去之前呢喺大陆有本自助旅游书呢就写咗一句说话㗎，就话呢你去到中巅呢个高原嘅地方嘅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可能你夜晚呢会有好多 梦 法。咁我都仲同我朋友喺度讲，我有冇搞错呀，点会即高原同发梦有咩关系呀、啊、咁样。但我第一晚喺中巅夜晚瞓觉嘅发梦咧， 就已经 flashback。 哇！我唔单止 flashback 啊，我话俾你听，我一嗰晚我净系嗰晚我发30几个梦，系每一次发完我又扎醒，再发一个梦，再扎醒系扎30几个梦。 其实你几晚好精彩喎！ 但系你上到咁高咧，啲空气咪真系落？ 系咯， 你落地嗰时系咪真系 好？唔系我就觉得系，因为我哋已经有准备啊嘛。我落去嗰时，我哋话唔可以行，唔可以急，慢步，慢步，慢步，唔可以讲好。 口气嗰时嗰个感觉同而家有咩分别噶？ 我感觉上我又唔觉得系稀薄嘅，不过系干， 即系你 好干， 都好似而家咁照咁呼吸， 照 样 吸 都有咁吓， 系、嗯、 即 系都 系舒服，好自然嘅， 系舒服自然嘅。咁但系你啲人就话如果你系急步或者你讲嘅太多咧，咁你可能就会出即系 喘气，即系好似你跑步咁样吓， 系啦，同埋唔会头痛，会个鼻梁个位咧就会剧痛，之后眼球又会有少少痛，之后咧你就开始想作呕。之後咧，你就開始成個身開始唔好喐得，咁就高山症出現嘅啦。 咁係會點嘅？ 咁我正如我 friend 咯，最後尾去就係一路搭車一路嘔，一路頭痛，之後即刻送咗入醫院。咁送咗入醫院之後，個醫生淨係講咗一句啫：你而家即刻瞓落張床，塞個氧氣筒俾你唞，起碼吸呢個氧氣都要吸2个钟。 哇！ 之後 即係其實身體缺氧啦， 係啦係啦。之後就我哋每人要買一樽嗰啲氧氣。進一路有唔妥就要噴咯，咁、之後又要食嗰啲藥咯，即係食嗰啲我諗係防血化嗰啲藥啊，即係防血凝固上腦咧，咁啊一段佢一路要食咯，咁、變咗佢真係患咗高山症啦。咁、我反而冇事喎，呢、這個真係奇怪。係、啦，我諗緊，雖然我都諗，仲係諗緊嗰件事。 哇！雲海真係好犀利啊！今次喺雲南嘅經歷 係唔犀利，仲有旅異國嘅故事。 係咯，仲有好多嘢我想知啊！ 呢一首歌之後咧，仲有呢個異國故事啊！ 是不是发生异国的恋情呢？ 唉， 唔通你喺旅异国留低？ 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自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往，令我饱经聚散。 想到喊。爱过也痛过，忍十二度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道路始终不多，情爱会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 对你仍着紧，但痛失。 杨千嬅加埋又有意啊，呢、這个唔系啊，林峰啊佢。 林峰啊，吓、 啊， 心形是冷啊。头先咧，其实响诶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 Jason 话我同阿云海喺度倾到卡卡卡喺度笑嘅原因咧，其中有一样讲到嘅咧就系、是、喺云南里边咧好多少数民族啦吓，咁啊其中咧诶、我觉得应该令阿云海最兴奋就摩梭族啦， 喺云南少女啦 嘛，唔系摩梭族系女儿国嚟噶， 咁你系点系全部女仔嘅？ 唔系，其实咧系。點解叫女兒國呢？因為咧嗰度所有話事嘅，或者係佢 女人， 係啦女人，同埋咧佢哋其實啱啱幾巧嘅就係近排呢三晚咧電視台嚇、啊、夜晚都有播到女兒國嗰個特輯嘅。咁但係有睇嗰個咧，都即係有睇到嘅話，你會知道當中做主持介紹嗰個咧，就係、是、以前前香港大學嘅教授啊，周華山。係 周華山係。 但係我話俾你聽，我真係諗都諗唔到一樣嘢嘅。我第一日去到泸沽湖咧。我真係諗唔到，原來咧香港人喺泸沽湖嘅名氣係大到咁咯，因為 點解？ 唉，我真係我都覺得我都要讚一讚呢個叫周華山嘅，因為我唔識佢㗎。但係咧，成個泸沽湖所有嘅摩西人，摩西人，你搞到我，你搞到我已經上腦啦，真係 賴我啊，賴我 係摩西人。我惊一阵听日开始啲人叫摩西人惨，摩梭人咧都识得周华山，都识得佢系香港嚟嘅周华山。 因为佢嗰阵时去到即系开发旅游局访问旅游局， 系因为佢好得意嘅。原来嗰阵时啲人话佢两年前到就已经去到嗰度啦。就佢咧就系、是、一个叫咩个另类嘅人，去到嘅时候咧唔系净系话影相啊、攞资料啊等等。 而佢竟然即刻第一件事系学摩梭话。佢话就快连当地嘅新青少年，即系摩梭嘅青少年都唔识讲摩梭话咧，佢、竟然可以学得流利嘅一口摩梭话。 语言天分， 语言天分非常劲。系，知道摩梭人咧就叫帮个周华山改咗个名嘅、叫做 Chala。Chala 系咩咧 ？Chala 就系咧摩梭话里边咧就系话。一見到人就談天說地嘅人， 嚇、 即 係吹水， 即係八卦啦，其實即係咁咧。所以佢哋而家見到佢就七啦，咁啊嚟咁樣 吹啦，咁樣 可能係咁。但係佢識曬差唔多全部嘅魔喺盧古嘅魔術，好嘢，真係好嘢。咁於是乎佢喺嗰度當地出咗本書添，喺大陸出嘅，就係佢寫翻本書，佢經過兩年嘅時間睇到魔術人嘅文化。就去挑戰翻以前有啲中國專家同埋曾經有個好出名嘅女人係摩喺呢、這個摩梭人嚟嘅，就係、是、去咗嫁咗去美國嘅，出咗兩本書，就係、是、叫《走出女兒國》同埋《走回女兒國》咧。佢裏面寫嘅咧，咁原來有好大部分咧都原來係唔啱嘅， 即係佢平反佢啦。 係啦，佢平反翻啲 case 嘅，例如可能佢講摩梭人，你知《女兒國》裏面最出名嘅就是走婚啦、即係啲人唔需要結婚嘅。咁傳說嚟講，以前就講到就係話咧。只要可能你喺個湖度係啦，中意交個眼神，咁咧個女仔咧就會俾佢息怒嗰個男士咧，咁咧就等佢夜晚嘅時候咧就會擒槍係啦，入到去擒完槍之後， 擒槍入嚟， 係啦，真係咁嘅。咁之後咧，但 係浪漫， 但係你一定要日出之前咧 送佢走， 自己走， 我 Cinderella 自己走，但係要翻佢屋企嘅咁樣嚇，咁。咁後來啲人就演繹就話咧，其實講到好似女兒國所有嘅人咧就好性開放嘅，乜嘢都唔理嘅。但其實個 situation 唔係咁嘅。 你去過實地考察？ 佢阿爸入場。 係你就係因為聽到人話好開放，所以你就去。 唔係，你唔好咁講先得㗎。 仲要留長頭髮、留須。 而家阿雲海嘅眼神係流露住一啲歡愉。 佢之前我都話佢今日係春風滿面。 俾你激死啊！真係唔係啊！ 人哋一見到你兩邊嘅酒粒，係即刻頂唔順。吓你继续 啦，唔系你咁咁边啲顶唔顺啦？ 唔系 唔系咁去到嘅时候咧，咁我发现即系同好多摩梭人倾偈，因为佢其实好多摩梭人都识讲国语嘅。 佢叫你 Chala， Chala， 佢冇叫我做 Chala， 吹 啦咁。 但系你但坦白讲，但第一次我。當時第一次去嘅感覺，嗰第一個剎那嘅感覺咧，其實好唔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停，即係我哋首先要去到當地一個叫落水村嘅地方啦。咁、全部已經咧，我覺得啊，就俾我哋漢族咧 同化咗啦。 同化咗之餘，就係做嗰度商業嘅嘅爛鬼酒店 啊，紀念品啊， 爛鬼紀念品店啊，係啦係啦， 就即係少少冇咗佢哋最 original， 係 啦， 冇錯啦，嗰樣嘢。 咁同埋佢哋都話啦，呢班人賣嘢同埋餐廳嗰啲人咧，當中有三成嘅人係漢族，已經唔係摩梭人嚟噶啦。咁、你個感覺， 佢哋嘅人有冇？样貌上 个样貌少少似藏族，但佢又唔系似藏族， 即系 mix 嘅靓。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咁佢哋嗰啲即系女儿国嗰啲女仔，全部都系 靓噶啦，系嘛 ？Rosemary 嚟噶，嗰啲 mix 我觉得一半半啦，有啲就真系唔系好得嘅，有啲就真系 OK 嘅。但系咧有个好大嘅特点嘅就系摩梭个女仔咧系好大只， 好 魄力， 好大只， 好大只，手瓜可以起剪嘅。 好大隻， 好大隻嘅意思係即係譬如話五尺七， 唔係，即係佢係好科 好 科科嘅，因為佢哋要例如好似撐船撐我哋呢班遊客 咁 樣啦， 唔怪之得啦。 佢哋可以兩個女仔咧撐十個男人喺架船度撐外湖喺個湖度， 咁嗰啲男人叫係啦。 但你知唔知好？ 冇地自 用 係咯。 我講俾你聽一樣嘢咧，就係咧，因為佢咧就同納西族有少少似嘅，即係麗江嘅納西族同埋摩梭族嘅性格咧，都係好似就係我諗，我同阿 Jason 都好啱去，就係咩咧？就係傳統係以前唔係傳 同埋女仔多過男。 唔係，從二千年傳統原來係咁嘅。原來你只要尤其是納西族啦嚇，你同納西族個女仔結咗婚之後咧，原來男人係唔使做嘢嘅。 哦，怪唔知你中意。 納西族， 我哋就係負責索啲腳趾， 都仲嘆嘅。即系咧，原來女士咧， 咩叫索？ 老婆，我今日索到你啦，腳趾可以突出聲啦。 可以有大把时间研究 呢啲嘢。我谂真系得噶，因为咧。納西族的女人是要出去打工啦， 系要好惨， 系要负责养老 公。佢哋就男主内， 女主外 嘅， 甚至要打理埋家务啦。男人工作只系咩咧？ 叹， 啱啦。甚至我去到丽江嘅时候，有啲人同我讲话，嗱，朝头早五点几六点一路去到十点，喺个万古楼公园度咧，你会见到一扎三十四十五十岁嘅男人都系納西族嘅。 嗯， 佢哋每日工作只系起身朝头早攞住个雀笼去到嗰度咧叹茶，叹到十点钟翻古。 咁离谱啊！真系咁叹嘅。 系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人系而家真系淘 汰。系啊，咁咧仲要系原来以前甚至而家都有啲系噶，一个納西族嘅男人可以娶两个老婆，两个老婆都要做嘢服侍 佢。哇！呢啲其实真系真真正正嘅大男人，仲犀利过中东、啊。 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要叹咧，其实都。其实你而家喺屋企都可以叹，你只要自己觉得你系叹就已经系叹噶啦嘛， 啱啊！ 你成日都觉得，哎呀，我唔叹啊，我辛苦又冇车揸，咁咪唔叹咯，系咪先？如果你真系觉得叹嘅，你饮坐喺张 sofa 眯埋叹， 好似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咁 叹都系叹， 系啊。咁啊，云康，我就好想问你，嗰啲纳西族嗰啲人嗰啲样咧，其实系咪同我哋即系汉族嘅人一样咧？ 樣係似， 即係唔會好似維吾爾族嗰啲係眼大大鼻高高嘴細細皮膚白白嗰啲， 唔係唔係似漢人嘅，甚至我覺得樣貌上分辨唔到嘅。但係納西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就係、是、啲人係好老實嘅，好純朴嘅，唔係好識呃你嘅。 你又點知咧？ 因為我接觸過太多納西族，唔係絕對唔係，但係佢係即係有少少你會覺得啊咁嘅嘢 太好人喎， 太好人啦，係啦。例如可能明明即係。我撞到一啲納西族嘅 的士司機咧，明明出邊個漢人同我開價去個雪山玩一日咧，收我300蚊嘅，佢會同我講100蚊得噶啦。 哦， 即係佢仲同你講話啊，出邊啲人會收得好貴，不過我係話300蚊就係300蚊嘅，即係真係納西族係咁啦，真係咁咯喎。咁你會覺得哇， 一個知足，即係佢又唔即係唔貪心係嘛？ 唔係，佢哋都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就話其實納西族人係唔識講大話。 哇！ 佢話所以咧，佢話佢即係嗰種坦白講就話，所以漢人嚟到咧，其實都經常會呃佢哋。我有時聽完都覺得，哎呀， 好慘啊！嗬， 即係我哋真係比較衰。 我係納西族嘅可能。 系， 喂，但系咁样喎，嗰啲納西族人嘅一个即系纯情嘅好处就系、是，虽然嗰啲汉族系即系同化咗佢哋，系即系有入侵过佢哋，但系佢哋冇被佢哋影响。 佢冇啊，即系佢哋嘅遗传性都系咁样嘅，都几奇怪嘅。 所以即系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我哋中国大陆里边系有好多好嘅人， 有好多 真系你去过嘅一两个地方，唔代表里边所有嘅人。 冇错，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吐痰啊，嘿嗰啲。真系可能系你见到嗰一集， 真系系啲少数民族，我真系眼见喺中间丽江泸沽湖都好啦，啲少数民族都系唔会乱咁吐痰啊、踎地啊呢样嗰样嘅，系我哋啲汉人先会做嘅。 我真系觉得咧好惭愧啊！ 我都有少少系嘅， 系啊！ 我哋今日即系要改变一下我哋最对中国里边嘅一啲观念，就唔好净系睇一两个城市就判断，就断定晒佢成个国家， 冇 啲人都系咁样。 这样你我这样爱你，都因你我。 多风雷到处有，轻一扣，展翅大鸟，等你来加香，我正躲在礼物里头。好戏或者会在最后，这一秒我这样爱你，多一秒我多么妒忌，天空香氛到处飞，甜蜜恋其实已预备，但今夜我怎么记你，但今晚更死心塌地。 新作歌名叫做《恋爱神经》。 When the opponent expands, I contract. And when he contracts, I expand. And when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I do not hit. It hits all by itself.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彭静、 曾志贤、 夜妈妈与夜爸爸。 凌晨嘅1:47， 头先不唔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我听到啲好奇怪嘅声音。 李小龙 系 啊，阿小龙帮我都好多啊，好多谢真系李小龙。 李小龙都为中国人真系增光唔少噶。 喺云南， 喂，咁系，咁真系喺嗰度里边都冇乜人，边个唔知边个李小龙啊？ 你讲紧喺云南系咪？我谂系啩， 但系我哋藏族嗰啲 啊，仲我谂都应该识啩，因为我都话我嗰阵时啊，嗰次同你讲过，应该嗰次去伊朗咧，成个伊朗系冇人识李小龙，仲要喺当地出啲波斯文嘅李小龙功夫书噶， 哇， 好型噶。咁後來我哋衰嘅，後來我哋去到一個邊境城市，去阿美尼亞，去過伊朗嗰邊個關卡咧，從來未試過中國人過。我哋成班八個香港人喺關卡度打太極咧。咁班 你冇俾人拉咩？ 冇。 咁班官員睇到眼定定。咁後來就衰咗啦。後來其中一個官員唔記得幫我哋吸一個 chop 咧，我哋後來就 俾人拉咗啦。 後來我哋翻翻伊朗嘅時候咧，就要去軍區度保領咯。 哇！ 呢個係我哋衰嘅。 哇！真係好想做你啫，真係。你成日周围去嘅， 做嘢嘛。 你 我好想做呢份工啊！ 你啲机票系咪即系嗰啲俾 10% 嗰啲嚟噶？即系你系咪有啲咩亲人系做航空公司，或者系即系做空姐嗰啲？ 有亲人做航空公司，不过就唔系俾我嘅啲机票。 真系好羡慕你啊！ 唔系嘅，唔系。 我觉得咁嘅人生真系好丰富啊！你又周围去发掘啲嘢啊！ 系嗱，即系嗱，文海即系佢个人嗰个即系嗰个 人如其名咯，其实系。 其实佢嘅。中意嘅 topic 啊，即係佢中意嘅題目咧，係多到咧，你即係你信唔到啊！真係，嗱，即係百慕達三角洲嗰啲佢又啱 ，Crop Circle 即係 UFO 怪事佢又啱，咁但係咧即係金三角又啱， 雲南嗰啲又啱，咪 藏族咧，如果又去睇一睇，人哋叫佢嘅，你過嚟睇下嗰個咩球鏟冧咗啲樹咧，佢真係又去走去睇。 咁好噶嘛呢啲嘢？ 嗱，咁首先而家系话俾即系身边旁边嘅朋友听，即系我就真系私人咧，就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听金三角嘅古仔啦。咁啊，云海咧就死都唔肯讲住嘅。咁佢就话咧，我咧就要等下一次上嚟咧， 先讲呢个金 即系一个月后啦， 系啦， 就会讲金三角呢个 昆西医生， 昆西 有昆西。 系啦，就昆沙咧嘅传奇一生。 因为我曾经咧系真系直到昆沙嘅大本营想访问佢。 哇！你话真系啊？ 佢成日直到外星人啦、啊，佢 Area 又唔写表，又唔善方咁样， 佢 直到噶啦。 成个世界系佢嘅。 嗰次佢 中意去边去边， 唔系嗰次经历下次讲，因为好精彩，好精彩。 系啊，嗱，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 吊住晒人。 一个月后约定你，约定你而家约定一 死后。唔系，仲讲埋女儿角先，我惊讲唔晒，仲有两。 即系买埋俾位观众。听众听先，一个月后咧，金三角即系大家呢个咁神秘嘅地方咧，阿云海就会揭开佢嘅面纱见一见大家。 系啊，系喂，咁例如讲点样啫？其实 咧好得意嘅，因为除咗落水村，我哋话而家开发咗啦，其实包围住成个泸沽湖咧，都系古老嘅古老嘅摩梭村嚟嘅。咁其实摩梭文化里边咧，其实都可以话好多神怪嘢嘅都。亦都可以話好多嘅傳統嘅 習俗 嘅，咁、但係當然咧，我都頭先咪後都講過啦，喺無論喺麗江同埋泸沽湖咧，都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咧不斷有嚟自外邊嘅人咧，包括係香港嘅、廣東嘅、韓國嘅等等等等嘅人咧，去到麗江同埋泸沽湖咧，竟然可以留咗喺嗰度永遠唔翻屋企嘅咯，呢、這個真係好令即可能 點解留唔到你嘅？ 我想的，但是我觉得我不可以留死在一个地方咯。 他是啊，他是要周围飘的浪子啊嘛。 一个是云和海。 云和海是啦。 唔系，咁但系我去到泸沽湖嗰时咧，就啱啱撞到一个是由四川人嚟嘅，但系佢屋企人咧就是西藏里面工作嘅。但我相信咧，佢爹哋妈咪应该是啲高官嚟噶。咁两个女仔，两姊妹就是啱啱而家喺呢个泸沽湖边咧，就开咗间咖啡室。 哇，好文明喎、 啊！好文明嘅，但系好舒服嘅，入面全部布置得好當地化嘅、已經住咗喺嗰度四個月。咁咧佢就已經講緊好多以前見到湖邊一紮一紮嘅蘆葦一路喺度漂啲水，之後咧啲天時即系天氣嘅變化咧，你完全覺得真係驚嘆嘅，因為我去泸沽湖嗰一日咧。可以是突然間有微雨到晴天，到突然間狂風暴雨，再晴天，再有雲，之後再左邊是閒雷閃電的颱風，右邊是可以望到全部北斗七星，是誇張到 奇景喎、 啊，好似人生咁樣啊！ 哇，真係我都好想好似你咁嘅，行 啊！想去啊！啲機票幾錢啫？ 唔系，其实喺泸沽湖又唔贵， 嗱佢都生存到啦。 系啊，喂，我谂佢去嗰度搵份工做咁都吓几 去嗰度搵工，去嗰度搵工咪去唔到第二度咯。 唔系，咁你搵生活费嘛吓，咁喺嗰度 唔系可以去嗰度搵一个月，过嗰度做下之后去第二个地方搵份工咁得噶。唔系，但我想我惊好惊唔够时间讲。咁因为喺当地嚟讲咧，原来咧嗰个最出名嘅山，即系围住泸沽湖有个山咧，叫做女神山嘅。咁佢亦都叫狮子山嘅，因为样好似狮子咁。但系当地人就叫女神山啦。咁原来咧里边咧有一个洞咧，即系从所有旅游书、所有资料都冇噶，系当地啲人讲俾我听嘅。咁呢个神山里边咧有一个叫女神洞嘅，系一个窿，系捐入去，即系一个好细嘅窿捐入去咧，里边有一个溶洞好大嘅。 咩叫溶洞？ 即系一个 另外一个洞啊？ 系即系一个。好似七星岩嗰啲溶洞咧， 就里边好大嘅 ，OK。但系里边如果你入到去咧，你会好惊讶嘅系咩咧？里边全部都系珠宝首饰，系二千年嚟嘅。 系有冇可能啊？ 系啦，珠宝首饰、黄金、钻石，点解会有呢啲嘢咧？但系话俾你听，系所有摩梭人同埋外来人咧，就算你行到去见到，你都唔会敢攞嘅，因为每一嚿摆得喺度嘅金银首饰、珠宝首饰咧，都系代表住。每一嚿嘢依附住一嚿，可以话系邪灵。 哇！你掹走一嚿都唔得。 系啦，你只要掹，你只要掂到拎起嗰嚿咧，呢嚿邪灵就会以后跟住你。 诶、哎，呢个系传说啫，系咪啊？ 呢个系传说，但系个问题喺当地人嚟讲已经记录咗嘅。 你唔会试咯？ 系啦，即系点解佢会咁嘅咧？原来当地咧有一种叫做鼓啊，即系同东南亚鼓唔同嘅、哦嗯，即系东南亚就系落降呢叫鼓啦，系啦。原来摩梭人就好得意嘅，例如。佢哋成個族啦，成個族，因為其實摩梭人喺雲南省個邊境啦、四川省邊境啦，同埋上面永寧啦，大概成個族有大概四至五萬人嘅啫，二千年嚟都係維持呢個數目，唔係好多。咁但係呢班族人咧就好得意嘅，例如可能我今日行下，突然間可能我見到彭程，咁之後咧我突然間會避開佢，之後我同阿 Jason 講：喂，彭程身上面有鼓喎、哦。 菜 比喻啊嘛，都讲紧。咁之后咧， 咁大家就會知道，咦，有啲咁嘅事。咁即係開始啲人咧就會避開阿彭靖， 疏遠啊， 即係疏遠埋你屋企人，疏遠埋所有你成個 family。咁因為點解咧？原來成個摩梭族咧係知道同埋 feel 到同埋感覺到邊一個人開始會有蛊，即係會影響埋佢屋企人，之後就 會傳染病咁啦。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而嗰啲人咧就唔可以同嗰家人咧係講任何嘅説話嘅。 好孤獨，好慘。 好孤獨，好慘嘅。 哇！咁俾人玩咪好大咯。 系， 但 如果佢謠言中傷咁樣嚇， 我諗摩梭人就唔會做呢咁嘅嘢，漢人一定會。咁之後咧，咁嗰家人為咗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要請一個當地嘅喇嘛啦，因為佢哋都係信藏族嘅佛教嘅，咁就去做一啲儀式之後咧，就佢將佢屋企最值錢嗰件寶物攞出嚟，就將佢嗰個鼓所謂嘅邪靈咧， 就 收落去嗰件嘢 啦， 係啦。但呢個儀式咧，其實有少少有少因由嘅，即係話其實你放唔放得低咯。 即系攞用最宝贵嘅嘢嚟换取自己嘅 生 命， 系啦。如果你肯放得低嘅，咁你就会附咗落去呢嚿嘢，摆落个女神洞咧，咁你家人就会冇事啦。 有啲佛学嘅 有少少嘅，系啦。咁于是乎咧，就累积咗成2000年嚟嘅金银首饰啊、财宝啊，喺嗰个洞里边咧，至今冇人敢喐过。 咁即系话响古往今来，有好多人都曾经啊 想 吓， 或者系中过呢啲， 但会唔会有啲即系外国人 系？ 唔信你啲嘢真係， 有冇人曾經試過攞過，然之後又有事發生咧？ 我就係知道咧，喺中國泸沽湖同埋麗江最出名嘅一個美國人，佢原籍奧地利，叫洛克啊。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咧 ，Rock Hard， 佢叫洛克。咁佢咧就係、是、一個植物同埋一個探險家嚟嘅。佢淨係喺嗰個區域，頭先我講嗰三個區域咧，住咗喺中國27年嘅。 嚇！ 咁後來咧？佢泸沽湖都住咗成10几年嘅喺个岛上边，咁但系佢都冇入到个洞度攞任何一件物件，但系佢又攞到其他 都有攞啲嘢， 佢攞咗其他摩梭族嗰啲古董走嘅，而呢个人咧系好出名嘅，因为佢系佢将摩梭人同埋纳西文化带俾外国人嘅。而所有佢啲咩经文啊、啲古董啊，全部都系佢个手咧就偷晒俾外国噶啦。咁呢个 佢真系个罪人嚟噶， 系佢同埋仲偷啲文献同埋古董都其次啊。仲惨烈嘅就系当地所有以前嘅中药嘅药材啦，佢植物学家嚟噶嘛，佢都偷晒俾美国。 哎呀， 净系偷嘅， 偷嘅，偷嘅，肯定系偷嘅。因为甚至而家我嗰日去到泸沽湖，啲人都话，其实喺当地嘅老人家都话，因为啲老人家仲记得边个系洛克，即系讲紧系五六十年前嘅事啦。佢话洛克当年系攞咗一啲佢哋可能家财系存咗好多十代嘅古董啦。都是被他拎走的，而這些股東全部沒有 record 沒有記錄的，但是深信現在是美國的，所以 你這個樣的洛克啊，你已有你的錢， 他一定是研究啦， 他一定是拿去研究，還有經文一定拿了很多，那變成他都不敢拿，他都信邪，那甚至說到最轟烈就是文革時期呢，盧沽湖都有紅衛兵上過去，他們 都 不 敢拿。 呢、這個洞真係， 但其實你有冇入過去 咧？我冇入過去，我都唔想入，我驚我 人。你驚 有金銀珠寶？但你肯定嗰度有好多珠寶。 一定有金銀珠寶係啊！ 佢個個都知嘅，連摩梭人你問親佢都知嘅，佢連話俾你聽嘅。 哇！好想去啊！ 好多㗎，冇人敢攞。 係啦，佢連話俾你聽係點解我哋唔攞？點解有咩擺咗喺度？ 但係點解冇人敢攞真係。 我諗可能唔係，我諗其實實有人試過嘅，可能試過之後。出事啩，我估緊呢樣嘢啦。但係究竟嗰個地方有啲咩事係令到人哋咁驚咧？即係我就冇真真正入到去睇啦。但係後來有個後生仔就係佢摩梭人嚟嘅，18歲嘅啫。佢都話啦，佢屋企人都話，除咗嗰個洞係比較奇怪之外咧，竟然喺佢哋嘅農曆14，即係我哋嘅鬼節啦，成個獅山咧，即係個女神山咧，下面嗰個墳場咧，佢哋話係。不断会飘起鬼火的，佢话佢哋咁多代都系见到噶啦。咁你话呢个山系咪真系有啲奇怪 啊？哦，真系啊！ 你好啦，有得去过， 你都可以去嘅。 唉，可以咩？ 可以。 你同阿 Michael 请假帮我喂，好 嘛？今晚真系好犀利啊！吓，我哋完成咗5日4夜云南之旅。 冇錯，咁我哋咧，我自己本人咧都好期待一個月之後咧，再同阿雲海重遇咧，就聽呢個金三角坤沙嘅呢、這個 鴉片歷史。 哇！真係 佢點樣搞？點樣搞？佢一撤退咗去邊度啊？ 我都有啲秘密檔案啊，發俾大家聽。 多謝你，雲海。 唔使。係啊，聽唔係星期一再見啦。 OK， 下個月再見你，雲海。 好， 拜拜各位。 Bye by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